看全市的灯火，我仿佛看到你着霜，穿过爱的紫色微笑在等我，走过一扇灰扑扑的楼，那陌生言语的问候，总想为你背诵，让你也感受，选择不对你说，默默努力实现你的梦，因为你总能懂我在笑什么，飞过大冰海洋，我会找到你说的地方，寻找那道无暇的阳光。总希望我们快点老，步履蹒跚的脚再也不逃跑，世界只会越来越渺小，只剩下我们轻轻的依靠，我的故事傍晚聊到大清早，选择不对我说，但我明了你对我的好，爱情安静却又强烈的讯号，我的短暂流浪，你是支撑你孤单的信仰，你总微笑随我的疯狂，梦中烟火抚着我的伤，星星停在远方，细数着时光，别为只有你懂我在笑什么，飞过大冰海洋，我正站在你说的地方，打包一身的行囊，等你停在我肩上，和我住在那道无暇的阳光，陪着

消失在寒夜里，我看你留下的脚印，你玩弄我的回忆，落叶被雪覆盖，不见秋天的痕迹，那只麻雀还在犹豫。麻雀麻雀，你飞去了南方，飞去你向往已久的地方。麻雀麻雀，那不是你的丽江，那里没有爱情，也没有理想。还是无能为力，太阳照常升起，你也还是你，南方云上的雨，地上的污泥，听屋檐下的青花没有目的。麻雀麻雀，你飞去了南方，飞去你向往。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。 爷爷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 对呀，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，直才会挺拔，一横像人的肩膀，平才有担当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一点像我们的头，抬着头才能看得远，一撇一捺相互支撑，就是一个人字啊。 天地玄黄，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北京时间14点整。